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公元2008年5月12日，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。这一天的下午2:28，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，瞬间天昏地黑。里氏8.0级大地震，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。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，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，无助与悲痛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，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。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，纪实传奇隆重推出《生命第一》512大地震现场纪实，向生命致敬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汶川地震发生4天后，海南救援队救出了一名4年级的学生魏新玉，他已经被困了4天4夜。而就在同一天，海南救援队在北川同样创造出一次成功救出3名被困者的生命之歌。5月16日这一天上午9时10分左右，海南地震紧急救援队的一个搜救小组行进到北川县信用社附近时，几个当地群众指着那座面目全非的信用社7层大楼现场说，昨天他们听到过楼底下有呼救声。海南搜救人员一听，便立即用生命的探测仪对现场进行了搜索，但遗憾的是，废墟内已无任何生命迹象。9时36分，又有群众反映北川县国税局昨天有呼救声，搜救人员前去确认，但遗憾的是，同样显示已无生命迹象。10时左右，搜救小组侦查员在北川县麒麟街一座宿舍楼废墟内终于发现了2名女性幸存者在向地面发出微弱的呼救声，立即投入抢救。海南救援队员们一阵兴奋，他们迅速做出部署，一边对被埋者进行精神安慰，一边报告总部申请人员及装备增援。这个时候，死城内的空气已经很糟糕了，到处弥漫着遗体腐烂的刺鼻气味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救援队员的救人心切与干劲儿。搜索队员经仔细侦查，初步判断幸存者被埋压在距外墙约8米远的深处，被倒塌的屋顶和地板夹在中间，内部空间十分狭小。此时的北川余震仍然十分频繁且震级较高，房屋2次垮塌的风险非常大，被埋人员的生命已经非常危险，等重型机械设备来抢救已可能性不大。搜救队员们便决定冒险依靠手中轻型装备挖掘，经过近2个小时的艰苦挖掘后，一个长约9米、仅容1人匍匐进入的地洞深入到废墟内部，接近一位年纪较小的幸存者。当救援队员出现在这位被埋人员的面前时，他异常激动地不断地说着， 快点挖，快点把我给救出来。救援队员则安抚他要稳定情绪，保持体力，同时又以科学安全的方法继续掘进。约中午12时，名叫席丽的28岁女性在被困90多个小时后成功被救出废墟，周围赶来的灾民们一片欢呼。抢救另外两名被埋者的战斗仍在继续，而且要比抢救席丽的难度更大。其中一个叫张燕的36岁女性，她被一扇防盗门和一具遇难者遗体夹在中间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。搜救队员竭尽全力试图攻破防盗门的阻挡，但手中的电动减扩器此时却耗尽了电池。抢救队员忙换成手动液压钳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坚固的防盗门上被打开了一个可供人爬出的洞。可是抢救队员马上又发现，由于受到遇难者遗体腿部的阻挡，张燕不管怎样努力就是无法钻出防盗门上的洞口，两条早已僵硬的腿像一道栅栏挡在了生和死之间。怎么办？要救出张燕，就不得不将遇难者的双腿切除。面对不幸死者的躯体，救援队员们于心不忍。经过权衡，在排除了其他营救方案的可能性后，救援队不得不决定对遇难者的双腿进行截肢。随队的海南附属医院骨科医生张英在废墟中找到两把破旧菜刀，冒着腐烂遗体内可能存在致命炭疽杆菌的危险，用简陋的工具艰难地完成了截肢手术。现场又可怕又奇丑无比，但是为了群众的生命，海南救援队员们顾不上这些，他们与在场的消防战士一起，一个接一个地躺在洞穴内，接力一样地将张燕从死城的废墟里抬到有阳光的地面。救援队员们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是16号下午2点40分。海南救援队这一天战绩辉煌，下午3点08分，在北川县职中救援的另一支海南救援分队传来喜讯，14岁的刘正喜也被他们成功地从废墟中营救出来。生命的奇迹竟如此闪耀，死成不死，这对那些各路赶来北川的救援队员们来说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，并成为一条定律。17号上午是江西消防部队赴北川突击队搜救工作的第二天，他们有些着急，因为还没有搜救出一个幸存者。然而这又不是着急能够解决的事情，此时的北川县城除了军人和救援队员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，只有极度难闻的气味，搜救的希望也已十分渺茫。然而江西消防部队的官兵们却丝毫没有放松每一处可能的生命存在，他们开始向老城区进发。9时许，搜救突击队员分成两组在老城居民区进行搜寻。当萍乡消防支队司令部参谋叶斌和战友在两栋倒塌的居民楼搜寻时，突然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救命的微弱声音。有情况！叶斌当即向正在现场指挥的省消防总队领导做了汇报。正在指挥部开会的省消防总队副政委徐国龙闻讯随即赶到现场指挥，在观察现场后立即决定马上用生命探测器确定幸存者的具体位置，在6层楼房内的2楼。幸存者的位置很快被确定，然而救援却碰到了困难，楼房的下面2层已经下陷到地下， 因此生还者实际上可能在地面一层，是现场的最底层。队员们一边呼喊着，一边用手敲打墙壁，寻找的结果与判断的相符。接下去就是如何营救的问题。由于这名幸存者就在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，指挥部制定了两套方案，并决定同时实施。一套方案是，幸存者所处的空间很小，很难使用大型设备进行营救，因此利用手掏碎石的方式掏出洞来，将幸存者救出。还有一种方式就是，在幸存者上部的废墟用设备挖出一个洞救人。营救开始，而此时与幸存者的聊天是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交流中，营救队员知道了这名幸存者叫陈先贵，今年37岁，是一名货车司机。地震发生的12号，他老婆在菜市场买菜，儿子在北川中学读书。陈先贵在里面自言自语说，不知道孩子和他妈妈咋样了。他主动告诉队员们，12号当天他正在家里，突然觉得楼在动，便意识到是地震了，于是他就从六楼往下跑，当跑到2楼的时候，楼就坍塌了。陈先贵说，在被困的这几天时间里，他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会有人来救他的。你们现在真的来了，我太感谢你们了，我的命真大。陈先贵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营救非常艰难，用了将近12个小时后，被埋了118个小时的陈先贵被成功救出，并立即被送到绵阳中医院救治。生命再一次在死城里复活。19号，大地震已经使北川县城死亡了整整7天。7天，一般认为是生命的极限。然而，我们的国家地震救援队仍然在这座死城里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。19号上午10点左右，他们在北川县城的菜市场附近的废墟中成功救出了61岁的李宁翠老人。他在废墟中整整被埋了164个小时。这位老人后来经过绵阳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们的全力抢救，身体恢复了健康。这又是一个生命的世界奇迹。死城啊，你在中国人民的顽强生命力面前，还有什么能够吓倒我们呢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汶川大地震从开始的第一时间里，最让人担忧和揪心的是震中的汶川怎么样了。汶川无消息。从5月12日下午地震消息在电视媒体上播出后的那一刻开始，汶川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。然而汶川一直没有消息。从都江堰到北川、青川所已知的地震严重性，更让人担忧震中汶川的命运。然而汶川就是进不去，所有通向汶川的路全都被堵死。天下着雨，即使不下雨，飞机也难以穿越那些崇山峻岭。无线电早已被彻底摧毁，水路也被崩裂的山体切断，汶川成了与世隔绝之地。 这就是汶川大地震最初几天、十几天内最叫人不可知的严重性。但是汶川一定要进去，于是进军汶川变成了一部最悲壮的抗震救灾史诗。马尔康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，5月12日14时28分，强烈地震发生时，正在阿坝军分区蹲点的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少将，根据震感的强度，立即意识到灾难的严重性。而走在最前头的一位将军，正是李亚洲。这个身材敦实而性格爽朗，有着36年军旅生涯的军职领导干部，有多年养成的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李亚洲将军明白，救灾和打仗一样，快速反应是第一。于是他立即指示阿坝军分区领导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这是一次最为紧张、即兴、简洁、明了的会议。大地震与一场突发的战争来临毫无差异。简短交代和动员后，李亚洲宣布立刻启动应急抢险预案，并要求立即命令军分区独立营、医务人员和应急民兵集结。喂，是营长吧？我是军分区作战值班室，根据首长指示，现命令你营立即集结到军分区大院。仅在地震半个小时后，阿坝军分区独立营85名官兵、十余人的医疗小分队、200多名应急民兵就已经全部集结完毕，机动车辆准备就绪。地震发生的那一刻，还有一支队伍客居马尔康，那就是武警某师参谋长王毅带领的部队，此时他们正在马尔康驻训。不管客居不客居，军队有句俗话，训练场如战场。地动山摇之后，王毅本能地做出第一个反应，就是紧急避险，下令部队迅速撤离营房。震感如此强烈，震中在哪儿？作为部队指挥员，王毅脑海中闪现的第二个念头是带领部队抢险救灾。他见部队安然无恙，立即集合部队，向部队下达命令，按照一级处置方案做好抢险救灾的应急准备。此时王毅看了看表，时针指向14时56分，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只过了28分钟。在相差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，两支队伍已经整装待发。上级的决策并没有让这两支待命的队伍等待多久。李亚洲副司令的队伍仅在半个小时后就接到四川省军区的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到达目标震中汶川。15点25分李亚洲的队伍出发，目标汶川。将军明白，他们走进的是一场在某种程度上比枪林弹雨更为激烈的战斗。除了刚刚发生的天摇地动之外，他们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。但军令如山，更何况人民在受难，子弟兵责无旁贷，他们必须全力以赴。李亚洲他们出发不到一个小时，王毅参谋长也接到师长沈涛、政委何建国下达的向汶川开进的命令，指示他带领670名官兵赶赴震中汶川实施救援。16时20分马尔康下起了大雨，王毅参谋长率队伍冒雨向汶川开进。马尔康距离汶川只有200公里，正常情况下最多不过4个小时的车程。两支队伍的心情都非常急切，都全速摩托化开进。他们知道和时间赛跑就是个生命赛跑，提前一分钟到达就可以多挽救几条生命。不管是李亚洲副司令的队伍还是王毅参谋长的队伍， 他们或许都没有把进军汶川之路想象得太严重，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到达灾区后如何抢救更多的受伤群众。殊不知，曾经熟悉的美景全都不在，处处暗藏杀机。进军汶川之路不仅仅只是艰辛之路，甚至成了生死之路。此时的汶川已经山崩地裂，这仅仅是表象。有这样的比喻，汶川地震已犹如4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在10公里深处的地壳中爆炸的能量排山倒海奔涌而出。地震的中心汶川映秀镇，地震波最先袭击此处的地面，转瞬之间一栋栋大楼在巨大的颤动中轰然倒塌。随后强烈的地震波以每秒3公里的速度沿着脆弱的龙门山断裂带向东北方向撕裂开去。与此同时，地震波沿着龙门山向西南奔袭，一直到达几百里之外的青川。在巨大的能量波下，汶川四周已经在不断扩散中开山裂石摧枯拉朽，留下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和遍地伤痛。路上走不了，可以先从空中介入。地震发生后，成都军区空军党委立刻召开紧急常委会，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，在部队营区空地上迅速搭建临时指挥所，机关各部门迅速入驻。成都军区副司令员、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方殿荣下达命令，要求各所属部队进入抗震救灾紧急状态，命令航空兵某运输师进入一等待命，随时准备投入抗震救灾。担负运输机保障任务最重的成空某机场立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，通信、机场各种保障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状态。就在李亚洲副司令的队伍和王毅参谋长的队伍向汶川出发之时，成都军区某陆航团团长于志荣与战友乘坐两架黑鹰直升机直飞汶川。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航行，当直升机接近汶川时，如注的暴雨、厚黑的浓云，飞机根本不可能降落。指挥员命令机组重新调整航线，黑鹰迅速爬高了将近2000米，仍然飞不出云区，舷窗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。于志荣很清楚，汶川县城处于大山谷底，地形十分复杂，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。此刻他比谁都着急，但他还是表现得相当稳重。其实于志荣的老家在镇中汶川县的龙溪乡联合村，飞机从他老家上空经过，他是真想下去看看亲人，看看他们都还在吗。但是于志荣知道，每个人都有家，可是军人有军人的天职，祖国这个大家庭此时更需要自己。5月12日以后的每个日夜里，于志荣穿峡谷斗险情抢时间，硬是把1000多条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他带领的这个团在这次救灾中创造了数个第一，也创造了数个最多。直到5月18日失去联系6天的家人终于传来了平安的消息，他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。随后两只黑鹰强行向前摸索飞行了10多公里，仍然见不到一丝光亮，只好遗憾地结束了当天的勘察飞行。但是他们带回的都江堰的资料为组织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